花生当饭食，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HKPenis.com， 我系探长。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 好，翻到嚟第三节啦。咁头嗰两节咧，我个人讲得比较少，因为咧我要 hold 准啱嘅时机问啲观众想问嘅问题嘛。其实你你知超游园有个网台噶啦， 咪咪 咪咪，即系大大佢而家收山啊，佢而家吓， 点解收山？ 哇！你呢个问题好即系点讲啊 ？cut 晒咯啲节目。 cut 曬節目， 嚇， 應該好佢 即係冇人同佢做， 佢應該同一班人反咗面啦，嗰班人又對佢有啲意見啦，咁啊大家咪拉倒咯，唔玩啦，係嘛？但係呢啲嘢即係都忍到2016發生，我覺得呢樣嘢都忍得好耐㗎啦。佢好中意攞嚟話開玩笑，點解咧？ 唔知喎、 啊，唔知佢好不口好， 好關注你喎、 啊，好關注你嘅所有關於你嘅嘢，佢都刨曬你有啲咩發言，佢總之一有啲咩反面教材要揾人啄咧，第一個諗起你，我唔知點解，你同佢有冇淵源嘅咧？ 冇， 完全冇。 係咪以前俾拒絕過啊？ 冇， 冇， 同佢一啲都唔熟， 一啲都唔熟， 我亦都冇聽過佢啲節目。 哦， 有冇見過面㗎？ 見過一兩次啦， 傾冇傾過偈㗎？ 好少。 你覺唔覺得佢係一個反共嘅人咧？咁 我唔係好熟佢啊。 你唔係好熟佢转一转另外一方面啦，你知边个见唔噶啦？而家嗬，因为有 fans， 嗱你笑啦，嗱你知我问乜嘢啦？有人就同我讲过咧，见唔咧对民主党好有成见嘅，源于咧有一次你上商台做节目咧，原来你就唔认得边个见，有冇见乜事咧？ 系系系， 吓、你当时见到佢有咩讲？啊边个？ 你以为佢推麦嚟嘅？ 唔系，其实我唔系当住，你系边个？唔系。啊！我唔記得咗點樣講，不過後來我知道佢唔開心嚇。 佢好唔開心。 咁點啊？你有冇同佢 say 個 sorry 啊？ 我冇再見過佢啦嘛。 但佢一路以嚟其實佢都好花咗好多時間招呼你同埋招呼民主黨嘅。你覺得呢一樣？ 咁我唔知道，因為我之後未見過佢啦。係嗰次。 咁未必係因為呢個原因就先招呼民主黨或者兄姐嘅。 呢個問題都關於網媒嘅時候嘅。咁、其實你覺得而家喺呢個大氣候底下，你頭先都講啦，其實你好尊重香港人自決，有啲尊重台灣人自決嘅。而家其實就好討論一個問題，就係你贊唔贊成香港有自決呢個權利呢？ 我相信呢，如果香港人要去爭取呢，呢個係大家應該係有嘅自由。但我都睇到廿幾年，香港人，尤其是我自己做議員添啦，我係睇唔到香港人係想我去咁做咯，或者佢自己想去咁做咯，即係我睇到個大嗰個咁多十年嘅發展啦。但係如果而家有新人，佢哋想有啲嘢去爭取，咁我自己覺得佢有呢個自由嘅喎。 如果立法會有個辯論就係話香港應唔應該有一條公投法，你會點投票？ 公投法我哋支持嘅，我哋贊成公投嘅。但是呢，我哋覺得呢，就係、喺一國兩制高度自治之下， 即係原則上都要北京守恆，係咪咁意思？ 唔係守恆，而係一國兩制呢個呢係北京攞出嚟俾香港人嘅，係嘅安排。咁我覺得係絕大部分香港人呢係即係鍾意呢個嘅。但係而家點解大家咁嬲呢？就係、走咗樣。 冇錯、 因為呢，我同意 嘅。如果你係做得好一國兩制，你中央政府係淨係做國防、外交，同埋有啲咩係涉及香港同埋內地嘅關係嗰啲，你去講啦。其他嘢你俾翻我哋香港，我哋自己選我哋嘅政府，我哋自己管翻香港嘅嘢。咁我覺得香港人係冇咩太大意見嘅。其實咁多年都冇嘢㗎，係最近啊梁振英呢兩幾年啊，無端端又喺度激嬲曬啲人啊，咁樣咁先至炒到咁熱啫嘛。 咁但係事實上，而家北京對香港嘅插手其實已經係越嚟越多方面，如果深度越嚟越緊要。咁真係新一屆嘅立法會其實有乜嘢方式可以對抗呢一種干預香港內部政治嘅問題咧？ 嗱，所以我頭先都講啦，即係香港你從政嘅人，或者喺商界好有權嘅人咧，即係好有勢嘅人咧，你係應該去擋住嗰啲嘢噶嘛，而唔係調翻轉走去邀請佢干預啊嘛。咁所以一，我哋當然希望梁振英冇得做啦，嚇、下一屆邊個選做行政長官或者入咗立法會啲人，佢係應該出嚟去擋住嗰啲壓力，同埋去解俾北京聽。但係佢亦都會解俾北京聽咧，其實我哋想搞嘅係一國兩制。 但是真正的一國兩制。咁所以咧喺呢個情況之下咧，你唔好搞我哋咁多嘢。但係咧，香港亦都唔係話要去搞獨立，即係你要有一個政府係有咁嘅能力嚇、啊，北京又信任佢啦。當然佢亦都要去講俾北京聽，出咗啲咩問題，去點樣去處理，而唔係咧係令到個問題一路惡化，令到佢嗰啲矛盾一路繼續尖鋭嚇。啊咁樣呢個唔得㗎，我覺得，我相信好多香港市民唔願意見到呢個發展㗎喎、哦。咁所以你嗰啲邊個有權有勢嘅人，係應該去解釋俾北京聽，而唔係走去火上加油嚇，驚、啊、死香港唔死咁樣嘛。 但係梁振英， 但阿姐，我想話咧，其實我真係覺得你好適合去選特首。 你真係做他，你不如整張一回鄉證俾我先啦。 唔使回鄉證， 其實你問咧，其實你問咧，我諗就有㗎啦。 係咩？ 係。 可能都系，但我觉得系冇意思咯。 你讲 我 唔 系讲，你讲攞回乡证定系做特首先？ 我唔系讲系我自己嘅回乡证， 嗯、 我系讲好多人 民主派嘅回乡证， 唔系净系民主派，系好多市民因为佢嘅发表佢嘅政见系、北京唔中意听或者唔中意佢讲嘢， 就消失咗， 所以就唔俾佢。呢、這个系唔应该咯。即係如果佢真係入到去你裏面，佢犯咗你啲法，咁你拉佢啦。但係都好慘啦，我哋睇到啲維權律師啊，個個咁。但係如果你香港人自己表達係自己意見，因為你唔鍾意聽，咁你話唉、哎，我唔準你返嚟啦，咁你咩意思啫？所以唔係我一個人，或者我哋民主黨或者民主派嘅事，有啲唔係民主派㗎，佢都冇得返去。不過有啲人呢，就算佢冇得返去呢，佢亦都唔會公開講。 嗯， 所以其實大家唔會知道真正嘅數目。因为佢觉得呢啲系好私人嘅嘢嚟噶嘛，我就算冇得翻大陆关你乜事啫，使乜你知啫？咁但系我觉得如果有啲人系因为政治原因系俾北京禁咗唔准翻大陆咧，咁我觉得唔啱咯。 咁即系你有冇兴趣选特首嘅？ 选你个头咩，小姐？ 仲小姐？ 嗱，你唔好曾玉成噶嘛，我唔暧昧喎。 阿兰， 我有冇少少谂过先？ 冇啊，冇谂过。因为嗱，我自己我好坦白噶，我选立法局嗰阵时，我自己话去选噶。我话选立法局嗰阵时，全香港的四个人知噶咋，即系我要做嗰啲嘢，我会去做嘅。但系我选行政长官呢个我冇谂过，我亦都唔觉得，我唔觉得我自己有咁嘅能力啦。 哇，有， 多谢你吓，即系有咁嘅历练啦。同埋咧，其实最紧要咧系要有个班底。 嗯 嗯， 你任何人出嚟话要话我想管香港，人哋唔会话净系你一个噶嘛。 嗯， 你有啲咩人同埋你一 起？我做冯伟光个位， 你真系你连答个问题都未识答啊！你觉得胡苏贞同林郑边个有班底咧？ 都好难咯，即系而家 两个都好难。 其实点会泛民冇班底啫？有噶， 要北京信任嘅班底 系咯，又要北京信任， 明白 啊，又要香港人信任啊嘛。两样嘅信任， 曾玉成得唔得咧？ 曾玉成，我相信佢自己都讲咗话佢三无啦。 咁冇第四个讲噶，如果你唔选嘅话， 唉，所以你话香港几惨？ 咁你唔选特首，你会唔会做官啊？ 梗系唔会啦，民主 因为啲人成日想传咯，话你会去做翻一官半职。 民主党已经讲好清楚嘅， 我都系咁话， 大家咧系唔会，即系民主党员啊， 民主党冇呢个风光嘅啫，系 除非。嗰、那個政府就係民選出嚟嘅，咁、你自己選到你做執政梗係最好啦，或者你同個執政其他人同盟，咁、你咪去做政府咯。如果個政府唔係民選出嚟嘅咧，我哋係唔會去加入政府。 嗯， 無論你行政會議或者其他啲咩一官半職，但係佢嗰啲諮詢委員會咧，就大家會加入嘅，咁咪大家幫手去。 但係以你嘅判斷，北京係咪真係對香港人有信心去實施一個即係貨真價實嘅一國兩制咧？ 嗱，北京未必想，但系咧，我相信边个喺香港系有权有势嘅人咧，系有呢个责任去说服北京，去解释俾北京听。尤其是嗰班人咧，如果北京系愿意听佢讲嘅，咁而佢又系香港人咧，佢系应该去同北京讲。 不如你举下例啊，有啲咩人啊？ 我冇咩例举，我讲总之边个入到去政府咧。 The principle. 佢係應該要去同北京講，如果佢唔去講唔肯講咧，咁佢係失職。 失職。 咁但係有咩實質嘅方法去爭取咧？即係講嗱，老實講， 爭取乜嘢啊？ 一國兩制係即係堅實嘅一國兩制咯，因為嗱好坦白講，議會係其實變咗噶啦，以前嘅議會係幫香港人發聲嘅啫，咁但係問題而家其實我諗普遍嘅香港人其實係想議會係真係好切實咁幫支持民主行爭取到一啲實權嘅。喂，而家一國兩制實行唔到，而家香港人要求嘅一個貨真價實嘅一國兩制嘛，北京唔俾嘅時候，立法會議員。我谂佢嘅刁甜唔系净系话决定同北京讲嘅，其实真系有啲嘢做出嚟就喂唔得呢样嘢咧，你应承香港人嘅，你要俾到呢样嘢香港人，如果你唔俾，我就做一个咩嘅行动。其实而家啲人对立法会议员嘅期望系咁样嘅。 我自己觉得市民对我哋嘅期望咧，就 系 想我哋做到嘢。 系啊， 无论好大或者好细，都系做到嘢。咁喺一个70人嘅议会呢，如果你要做到嘢呢，你起码要有40-50人嗰啲条例先可以过到吓，预算案过到，其他嘢都会过到。咁所以呢，我就算喺97之前呢，我都好落力系同其他政党合作。咁我哋一路几年呢都有一个八党联盟，大家去傾，当然唔系傾政治嘅嘢啦，但系傾经济呀、民生嘅嘢。咁其實議員唔係咁難去合作嘅， 就八黨係包埋建制嗰啲啊， 梗係一定要包建制。 哇，咁冇好耐咯，係嘛？ 嚇， 即係冇好耐咯。 就係因為北京唔俾啊嘛，去到2004年先唔俾啫，2004年之前都有啊。去到啊，我哋一路做到咧，哇，制度化咗。初因為多數都係自由黨出嚟召集啊，自由黨喺中間啊嘛，又可以同我哋傾，又可以同佢傾。咁但係大家睇下，喂，大佬點解每一次都你召集㗎？咁大家咧就講咧。好，我哋呢就係轮流揸庄，一月自由党，二月民主党，三月前线，四月 民建联， 五月工联会。点解要咁分呢？就係每一个月你揸庄嘅时候，你自己睇啦，嗰个月系咪有啲咩事发生，你认为应该召集八党嘅，咁你咪去召集囉。即係大家系好愿意放低成见，去妥协，去傾啲嘢。当八党同意咗嘅嘢咧，实过噶啦。 我当然啦，吓、 啊！我仲记得嗰阵时沙士期间，淘大花园猛咁爆发，咁好多人香港人梗系好惊啦，经济又好差。咁样咧就咁，我同阿曾玉成讲，嗰阵时曾玉成都唔系主席，我话喂，我话我哋八党开个会好唔好啊？佢好好，咁我哋即刻坐低开会，倾咗都冇九个字，倾乜嘢？就是要隔离淘大花园，要隔离。董建华咧，我估到佢嘅，佢系唔敢讲嘢嘅，因为佢船头惊鬼，船尾惊贼。咁哇，你走去隔离淘大花园，用乜嘢暴动啊？但系香港市民好惊、啊，你日日喺度爆发，点得掂啊？咁我哋八党出嚟讲咗话，政府应该隔离佢啊，起码等咗一个礼拜啊，佢先出嚟讲啊。嗱，你睇到咧？即係如果喺議會裏面啲政黨肯同你啃一啲困難嘅嘢咧，你政府易做好多嘛。 係咯。 但係而家個議會生態好難。 因為佢俾啊嘛。嗱，好似譬如嗰次美國嚇2001年係咪9/11事件，我知道咧，如果美國經濟好差咧，一定影響我哋。咁所以我又同自由黨講，喂，我哋八黨大家開會傾下，睇下點樣去。即係 復甦呢個經濟， 咁我哋係傾又話，其實都唔係咩即係一咩秘密啦。你咪減下税啊，又點樣刺激下咁樣 舒解民困啦， 係咯。咁嗰陣時阿松咧就做呢個財政司司長，咁樣我哋俾啲意見佢嗰陣時咧，但係佢啱啱已經做緊佢個預算案啊，就趕唔切。但係後來喺下一年咧，佢將我哋八黨啲意見擺曬落去個預算案，咁所以咪好易過到咯。咁所以呢個俾你睇得到咧係。政府要同我哋合作，大家去傾，咁啊有得傾。咁但係去到2004年咧，立法會選舉之後咧，田北俊出嚟講啦，你一定要揾佢上嚟你嘅節目啦。 哦， 佢話以後冇八黨噶啦。記者話點解啊？佢話因為中聯辦話唔得啊。佢話因為你哋咁做咧，你哋係衝擊特區政府嘅 行政主導 係啦。佢話我哋咧，佢話你哋咁搞咧就變咗立法主導。所以咧就唔得噶啦，咁嗰扎咧就冚冷暗春嚟嘅，咁你中聯辦話唔得咪冇咯，你話幾你話幾可惜啊？你 散咗咯， 咁但係而家又冇辦法，又冇契機去做翻 所以咧，我覺得咧，嗱其實咧，我唔係單止係淨係喺97之前同埋之後鼓吹八黨共識啦， 我其實咧係向董建華、曾蔭權、梁振英向佢哋政府提出，我話唔係我哋議員自己係去搞八黨，我話你政府應該邀請佢嚟。譬如你講一個醫療嘅問題，你應該邀請八黨嘅醫療嘅發言人，坐低同你傾噶嘛。你講房屋，你咪請佢嚟同你傾咯。但係冇一個政府肯嘅，從來我做咗25年議員。冇一個政府肯邀請啲議員，大家坐埋嚟傾，佢可能嚟同你講兩句，又同你又講下，佢永遠唔會坐低嚟傾嘅，即係佢哋係唔想同你分權分責。其實佢好蠢咯，你立曬啲嘢，呢班人又冇權冇責，佢咪去慢反對你咯？佢反對你，佢使乜緊要啫？ 咪係咯，成本好低啫嘛，如果要做。 嗱，如果你真係俾咗權佢，嗱，你去反對財政預算案啦，你真係可以反對得到啊，睇佢點做啊。但係學你話真係成本低啊嘛， 咪咯， 咪搞到咁樣咯。咁我成日都係話，大家要坐低嚟傾嘅嚇，同北京又好，我哋喺 自己圍內又好， 商界都係。我政府只是委任了我一个委员会的啫，咁多年，那个就叫做方便营商的咨询委员会。当年是唐英年委任我入去，咁好奇怪，你又唔系商界，我坐喺度即系个个都系商界，我唯一一个唔系商界，佢点解委任啊？因为我成日喺议会度讲，我话我哋一定要一个优良嘅营商环境，但系唔可以官商勾结，但系我哋要令到我哋嘅环境好吸引，吸引本地。同埋其他地方嘅人嚟到投資做生意，如果唔係，邊個俾啲就業機會我哋香港人啊？咁所以咧，我係好贊成係有一個好嘅營商環境，有啲好多嘢係一站式，唔好令到啲商界好煩嚇。你嗰啲政府衙門又高嚇，狗又大，所以我係好贊成呢啲嘢嘅，係大家要傾。所以我同商界有得傾，我同保皇黨有得傾，我同嚇。我哋自己嘅民主派有得傾，我覺得呢個先係出路啊嘛！如果唔係，你成日打去邊度啊？ 嗱，頭先你提過就係、財政預算嗰樣嘢，有冇曾經何時真係諗過真係拉咗個，即係拉到個財政預算佢咧？完全唔夠 票啫！你因為我哋係少數，我成日都好嬲。我哋喺選舉喺出面我哋係多數，入到嚟又變咗少數，就係因為你。嗰啲咁嘅唔公道嘅選舉方法，如果你公道嘅，我哋應該入到嚟都係多數，你係少數。咁、但係你係少數啊嘛，你點拉到佢啫？你點去說服嗰啲保皇黨同你一齊去懟冧個財政預算案啫？除非你又有啲好好嘅原因啦，但係到到今日咧，佢哋未見過好嘅原因，佢唔會咁樣去即係嚇去浪起政府噶嘛。 咁就呢樣嘢我都明啊，但係你會唔會考慮就係、就算我拉唔拉到都好，公民黨點投票唔關我事，議會入面泛民嘅人點投票唔關我事，民主黨就全部投反對票對預算案。 唔係，我哋自己係有啲嘢，我哋係投過好多次反對添，亦都投過支持，即係我哋睇翻嗰件事噶嘛，值得你支持你咪支持，唔值得咪反對咯。但係我覺得咧，去化解呢啲矛盾咧，點都係要傾嘅。所以就算我哋讲嗰个吓，你话 咁呢个我同意。 网络廿三条又好吓，呢、這个 医生 copyright 叫咩？ 版权 条例。 其实去到最尾，大家都希望大家支持佢过噶。 嗯， 不过有 你接受我 amendment 咪系咯？ 系啦，有啲违，我哋亦都唔系话缺一不可嘅。虽然有阿郭荣亨有三个修订，最尾咧大家系公平使用。 Fair use 咯。 Fair use。 阿陳鑑林臨尾先整個四方嘅會議，嗰、那個會一早應該開咗。如果不過後來嗰啲版權商係死都唔制啦，嚇乜都唔制啦。即係如果大家就算佢唔制啊，你蘇錦良可以制噶嘛？你整咩版權商攆住你條頸咩？即係你揾到個 好弱勢咯，個政府 你揾到個位，議會又支持，民建聯又支持，我哋民主黨又支持嚇，唔、係所有網民都支持。但係好多都可以接受嚇、啊，你整咗呢個行前一步，大家都覺得我哋嗰啲版權法係好過時啊嘛，咁咪去做咯。咁所以即係嗰個四方會議，即係好可惜係好遲先開，亦都開咗一次，即係嗰啲先至係個出路嚟噶嘛。即係點樣去化解矛盾？好似個醫生註冊嗰度又係，即係如果早啲大家去開，大家幾嗱而家又話三方啊嘛，唔知四方啊嘛，高永文。局長講，即係嗰啲嘢就係要醫生、病人、議員、啊、消費者，大家坐埋一齊，去大家拗，去大家去妥協，去傾，揾一個位，嗰、那個位未必大家都中意嘅，但係大家都覺得 即係冇辦法啦，去到呢個位置，我哋就過嘛。 但喺而家梁振英領導香港， 所以咪要佢走咯，阿哥。係 咯， 真係一講咗咁耐啦，你仲搬呢個出嚟？ 我問翻 啲 完整啲先。我想問咧，嗱，你廿五年啦，有冇啲邊啲人咧？你覺得佢真係好勁噶？即係喺議會嗰度， 真係冇乜喎，真係呢樣可以用。 唔會啊嘛！ 即係你會覺得哇，佢一講嘢就哇，好有道理啊咁。 馬天尼。 冇乜啊， 嗰天啲都麻麻地啦。 唔系啊，唔系啊，佢唔系佢好议会，佢唔系讲咁多嘢嘅啫吓。而且马田讲嘢就好细声。你讲起马天呢个讲个故仔都系真事。头先讲啊，讲话即系见啊见啊见啊，唔系嗰个叫咩名话？阿张德江， 张德江 唔系分开几组嘅、啊，我就话佢系学啲美，即系外国嗰啲啦。咁头先我讲系昂山素基嗰次系咁啦。咁咧嗰次唔知系1997年定1998年咧。阿克林顿咧就系嚟嘅，咁样咧亦都系同样咧就叫咗我哋啲去见佢，咁、又系喺间房里边，咁就几堆人咁样啦，咁啊带阿总统入到嚟见呢、這个，见嗰、那个，咁啊嚟到我嗰堆啦，咁啊梗系见咗阿马田嗰堆，咁啊到我嗰堆咯，咁佢见到我，我即刻同阿克林顿，我话 Mr. President， but don't say it's business as usual because it's not。因為我知道啲外國佬咧嚟到曬，香港唔知幾好啊，生意啊照做。我 don't say it's business as usual。咁啊，客人 嚇親嚇親啦，你個莫停啦！ 佢成個跳，佢話：哇！然後擰一擰去睇咗阿 Martin， 阿 Martin 啱同佢講完嘢，佢 Martin， you are so soft compared to her， you are like milk toast。 你知唔知咩叫 milk toast？ 喺美國佬中意食噶嘛，即係有個 toast 塞得落啲 milk 面食。所以即係佢就係、是，即係佢有佢嘅性格啊嘛。你點同啊？ 咁你咪成日嗌交噶同佢？ 冇邊得教啊？ 咪佢咁鬼慢，咁鬼 唔會嗌交。你做咩啫？人哋高高嗱。我頭先都講啦，我係好尊重唔同人嘅表達方法，甚至佢嘅。表達方式或者佢嘅內容有乜好講嗌交啫？咁但係你頭先問我，我就話諗唔到啫嘛。廿五年， 鄧蓮如嗰啲咧， 鄧蓮如就更加好咩啦？嗰陣時 好咩啊？ 即係其實好短時間啦， 謝志偉嗰啲 好短時間啦，同佢哋，因為我哋入去嗰陣時，佢哋差不多都離開立法局啦、 即係冇啲覺得好勁噶嘛？實有啲人講 speech 好勁㗎。 麥當娜講咗咁多次，你唔使再問啦。 又话张 兄姐，兄姐，我想问一下咧，就系嚟紧有啲咩大计？ 冇啊，冇啊，又冇。你系第 唔系即 系二百九十？ 真系想问喎，系咯？ 真系冇。嗱，一我就冇申请做咩嘢啦。二亦都冇人话请我做咩嘢。 我 suggest 一样得唔得？ 做节目， 做 唔系开一个媒体。 喂，大佬啊，人哋话你搞媒体就叫 重操故业。 系咯， 开一个媒体要几多钱啊？你知唔知啊？即系想 有我， 想人倾家荡产咧就 唔使有我，有我帮你搞掂。 但系你先系良心啊嘛，你会把持。 你问人哥得，你问人哥得， 有我个仔啊！ 好嘢， 你可以把持住个第四权嘛？可以， 我屌 捍卫翻个嗰个新闻自 主、 自由自主嘛？ 高官嗰啲咧，即系退休之后做评论员啊呢啲， 你一评咗，有人俾你去评先有得评噶嘛？ 一定有好多人肯听你啦， 唔系噶。我头先同你讲，其实好多媒体系好唔中意我嘅，因为咧我讲嘢即系好 直， 好直，比较倔，同埋好尖锐嘅。佢哋唔中意嘅，因为我亦都好批评佢哋嘅。所以算啦，我唔紧要啦，唔做咪罢咯。 咁你有咩你自己好想做？即系你都心即系门忘咗咁多年。 兄姐厨房， 我做咗，我做咗议员廿几年。 唔系听人讲你好识食噶， 系啊，光辉岁月啊。 听人讲你好识食噶，你应该开个食评节目教人点样食嘢。你唔识，你识。 我中意食嘢，但系唔识煮嘢。 咩唔识啊？我年年靠你筹款啊，大佬。 你整只醉鸡啊！ 醉鸡啊！ 系咯，一上嚟你嘅节目食下啦。 喂，唔系，但系啲人话你好识食嘢，你真系可以介绍下边啲餐厅啊？ 咁啊，第日都可以。 心得啊！ 不过咧， 唔系啊，即系带嚟带去都系大爱枫林小筑嘅。 点啊？ 唔系 ，sorry， 商业嘅嘢我冇咩兴趣。 呢啲唔系商业嚟。 喂，你真系话呢间餐厅好食，嗰间咩咁仲唔系？ 呢个按照住你自己嘅 preference 啫嘛。 私房菜咯，做。 我唔中意做呢啲，我唔做啲商业嘅嘢。 教书。 哎呀，唔教啦，我都教过啦。 咁唔得㗎喎，咁退休。 退咗休，第日睇下点啦。 唔系，又或者一句说话啦，即系我好多人就觉得旧电池冇用，但我觉得你哋嘅经验系可以帮到都冇经验嘅人嘅。你唔可以有你嘅经验，突然间好似冇成绩咁样。 咁好緊要嘅，咁大家有機會，大家有得可以去傾下。咁我哋自己黨裏面，我哋都會有啲角色扮演下啦。咁喺社會上，如果大家有啲咩鍾意嘅，咁我都同秘書處，即係我哋立法會秘書長啊，其他我哋秘書處高層，我都講，我話你哋應該咧係揾翻啲，唔係淨係我啊，揾翻啲議員資深嘅議員翻嚟幫你哋做啲培訓，無論係培訓嗰啲 議事規則 員啦，唔使淨係議事規則，好多嘢同埋你嗰啲新嘅秘書處啲職員嚇，即係我覺得係可以幫到佢哋噶。咁即係從嗰、那個又我哋又唔會收錢係嘛？咁我哋翻嚟同佢講下，即係我哋咁耐嘅經驗啊嘛，係嘛？咁所以嗰啲我哋係可以做嘅嚇。咁、啊、就算你大學如果有陣時話去講堂書啊，教同啲學生講下，冇問題噶，嗰啲都可以去做下。 新一屆立法會邊個做主席？你有冇收唔收得風咧？ 咪就係講話梁君彥咯，而家又你話 A B A， 你覺得好唔好咧？ 又話 A B A， 你自己覺得好唔好咧？ 我覺得梁君彥咧，我都同佢講過噶啦，佢真係好惡咯，佢真係咧，即係佢有陣時咧，佢係完全冇耐性嘅，即係有啲人有啲嘢做咧，佢一唔中意咧，第二下佢就拋人走噶啦，想。咁我覺得就未必需要，即係有陣時咧，有啲嘢我都明白，個主席係要主持會議，但你亦都冇可能咧咁快，都未講完你就可以。 你做財委都未試過咁惡咁快啦。 即係你大家呢啲嘢，你係要去，其實就即係希望做到個情況咧，啲議員唔需要咁樣去抗爭添啦，係嘛？咁啲議員其實點解要抗爭啫？就係、是、因為佢想有啲嘢係你唔肯聽佢講，而佢咧知道。当你一投票咧，佢就输噶啦。咁所以咧，佢系用嗰个方法去唔俾你投票。 系， 大家系斗啫嘛。咁所以咧，我讲俾你听吓，上个月有个议员见亲我就多谢兄姐，多谢，真系讲咗几次喺 lift 又讲，嗰、那个叫卢伟国，佢咧就系我哋财委会辖下嗰个叫做公务小组委员会嘅主席。点解咧？因为先咗几个月，嗰班友咪走晒嚟立法会示威嘅，又话打烂饭碗啊嘛，嗰啲工人吓话我哋阻住嗰啲工程啊嘛， 冚唪唥批唔到啊嘛， 好多单啊，因为佢话阻住啊嘛，立法会批唔到，咁我就同阿卢伟国讲，嗱我话俾你听，因为政府起码有三十几个项目啊嘛，我话你去安排啲会，多啲会，逐样安排晒，嗱。但是你不要搞一些非常之争议的东西。你有争议的东西呢他会拉布。那你没得搞。但是如果其他不是争议但是都很多问题问你一定要给议员问。那怎么你咪开多啲会咯，礼拜五你开两节唔够，开三节，开四节，开到十二点啦，礼拜六又开啦，礼拜六开四节六节啦，礼拜日又开啦，你开多啲会我唔会反对你开会。你一路叫政府安排晒啲嘢，摆晒喺个议程，啲官坐晒喺度，逐样嚟吓，佢咪听到我讲咯？我同阿叶刘淑仪嗰个另外嗰个人事编制亦都系咁讲，同财委会主席陈建波都系咁讲。我话议员要问嘢，你系唔可以唔俾佢问。但系如果有啲嘢咧，系即系佢同你死过嗰啲咧，你冇得搞噶啦，佢一定拉死你。而且如果你摆咗前面咧。你后边嗰啲 一定同你拉到尾添，一定拉冧你。 咁所以咧，你嗰啲你自己识做啦。其他嗰啲唔系咁争议嗰啲。 原来佢哋唔知呢一样嘢噶。 佢哋唔知佢知唔知，但系佢就所以你觉得好好啊。哎，多谢兄姐。嗱，其实我觉得呢啲嘢使乜我教你啫。 系啊。 嗱，就系、是、唔知啦。咁我俾咗话咗俾佢，哇，佢开心，真系心花怒放。因为嗰啲嘢咧，绝大部分过晒啦。 过晒。 去到临尾，佢同我再同我讲。个兄姐，我知道最尾嗰三项 系讲唔掂啦， 但系咧佢哋已经摆咗喺最尾 啦，大佬。 咁咪就系咯，嗱呢个就系我做嘢嘅方式啊 嘛。咁啊，即系你 但政府唔系成日咁，成日都系将啲嘢摆咗前边，将啲民生摆后边，系咯，专登死都唔同你， 佢咪要同你斗啫， 衰咯。 啊，即系廿五年嘅立法会生涯，有冇一样嘢你好遗憾噶？ 冇普選啊嘛，梗係遺憾啦。雖然佢哋班友甩碌就真係笑爆肚啊，但係真係好慘咯。但係我哋阿胡志偉議員嗰個一人兩票咧，我係唔會遺憾噶。係啊，志偉當年提出，因為當時咧佢唔係話普選嚟嘅，鄭權嗰陣時話佢係想改進一啲，叫循序漸進。不過佢咧就話好加十席。 地區十席五席地區，咁啊冇人會反對啦。地區、五席咧就係、是、功能組別，咁啊俾嗰個四百幾個區議員，而家選一個，嗰、那個叫葉國謙，第日選多五個。哇！我有冇搞錯？我哋四百幾個區議員選六個立法會議員，你發癲噶？咁我哋梗係反對啦。咁後來胡志偉就話。咁啦，係咪啊？即係釜底抽薪啦，因為佢又要功能組別，咁、我哋又用翻區議員啦。不過咧，就係、是、區議員可以選，區議員可以提名，但係咧就全香港人去投票。咁、北京初唔制噶，咁、後來先出嚟話制啫嘛。咁我覺得嗰個係行前咗一步。咁而北京咧，亦都係因為嗰個過咗咧，佢好啦，因為你哋呢個咧係符合咗基本法。话循序渐进，所以咧下一铺2017就可以普选行政长官，佢系咁讲，咁惨啦！嚟到普选嗰阵时，佢要假普选啊嘛。 我可唔可以一直咁讲，就系话卿姐你嘅角色就系负责帮香港同北京建立咗个信任咧？ 梗唔得啦！我要信任我哋大家有回乡证啦。 但你一直以嚟都系个方针系做呢一 套啫。 嗱，我系觉得呢个系好紧要嘅。但系你会同佢建立嘅信任，唔系你自己系放弃你嘅原则吓、啊。如果唔系咧，你佢信任咗你有鬼用咩？全个香港都唔信任你，所以呢个系好重要。即、就、系、是、你要系好吓，好、公道。嗱、呢个系公务员赞我嘅，佢话我好公道。咁我话有啲人话我恶喎，佢系佢你系恶，不恶得好，即系公务员临走同我讲，佢话我哋唔舍得你，佢话你因为你好有 integrity， 好有诚信，即系讲嗰样系嗰样嘅，因为咧有啲人咧，所以有阵时好差就叫政客啊嘛，咩、叫政客啫？就喺呢度讲一样，出对讲第二样啊嘛，完全冇诚信。 讲个名出嚟，边啲系呢？边个系呢类人？ 我唔系喺度讲话所有人都系，但系绝对系有人系咁啦。 Y M Y 定系咁 ？Y M， 我觉得系 Y M。 咁所以咧，真系 咁有冇一个人你系憎憎憎憎憎憎 都系 Y M。 边个系 YM？ 我摆明就系觉得系 YM 啦，呢样嘢我帮卿姐答，我讲嘅。 好啦， 差唔 多啦，我第二次再请过嚟。 好，希望咁多位听众观众咧，即清楚啲民主党或者卿姐心里边谂嘅，同唔同意唔紧要，听多啲，了解多啲。好，下集再见，多谢卿 姐 今日嘅节目， 拜 拜。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